好，欢迎我叉叉呢条今个礼拜时事节目嘅日本台风十九号事嘅后记啦，当系现场直击啦。咁啊，今次就揾咗喺日本当地嘅收容者，就访问下佢嘅情况。嗱，咁我记得啦。嗱，收容者，你似嗱，你系喺你系新宿噶啦。你其实你有冇好似日本日本走马，定系一大堆食物摆喺度备货？ 咁都勉強都有嘅安全起見，因為好多鋪頭喺我放工嘅時候跟住閂曬啊嘛，好多都因為其實開廿四小時嘅超級市場我都閂咗啊嘛，咁咪安全起見買少之後，你有睇過我張相噶？我喺 Facebook 度 post 過噶，啲包清曬啊嘛，俾人 因為好誇張去到， 即係實情上我嗰邊冇乜嘢啊，結果論上。 系咯，因为其实我边抽我自己香喺香港听到，其实就颇为严重嘅，去到系佢竟然夸张到咩？啲嘢扫晒啊，嘢去七啲supermarket 入边嘅店，基本上乜鬼扫晒咁滞嘅，去到 系啊系啊，之后连呢、這个呢、這个咩啊？呢、這个 Sky Tree 入呢呢个会变身做呢、這个呢呢、這个呢呢、這个呢、這个战斗魔啊嘛， 系啦，即系呢个系去到就系。其实日本人都因为其实今次的台风就据闻是入呢几十年最劲抽的，而喺香港报道或者我睇日本新闻讲就系、是，佢系核以日英佢最初啲人就惊住话可能会死人几百人，去到系 冇咁严重嘅最后结论，结果论上就 最左轮就入冇个最后就好似六廿几人啦死咗，暂时嚟讲啦，因为其实而家仲系有多系失咗踪嘅。 嗯 这个是其实是以严重性来讲，我觉得是颇为叫做应该这么说，是虽然不能够说是好我觉得起码比一般最坏的情况是算是好的。因为最初大家担心起码三位数字，即是起码过百人的。但今次看啲相其实是几夸张的，因为我自己呢睇有一张相其实真的在某个意义上面是几叫做点讲咧？算系真系叫触目惊心，清心完，成班成堆新干线列车浸晒水。 系啊系啊，嗰度好激动啊，各位啊！ 一嗰张相其实系最触目惊心，就成堆新干线拍晒喺度浸晒，悲壮极点噶！我啲哇，使唔使咁夸张啦？跟住啲路线停，同埋大规模停水停电啦，有啲大厦咧高有啲高楼，所谓高楼大厦十几层楼咧，一停电，下楼梯。 系咯，我都睇到话新宿区都有停电，但我冇事咯。 同埋有啲新闻就话，成个啲住乡郊地区咧，成个一间屋就起高咗一尺，结果周围啲人走喺屋企避难，而可以变咗孤岛咁样。 即系睇到有啲地方住二楼嘅，你变咗水族馆啊嘛。 系啊，夸张到连学院孤岛，即系佢因为佢喺乡下地区咧，附近咧佢起啱起高咗一尺，结果就四围农田浸晒。啲人咧一落，啲人啲水车一上一落雨咧，啲车死火咧，啲人就去晒嗰啲避难。好夸张啦！啲下去到嗱，因为我讲真，我因为讲一打台风嗰日，我就喺度望住YouTube 里面啲片嘅，因为嗰 YouTube 其实好多live cam 咧都直播紧台风情况。东京就好即系好似你影相，我好耐未试过就系、是、大白天咧喺老秋咧UBX 嗰个广场咧空冇人噶， 咁一定冇人嘅，咁咁大雨嗰日， 同埋咧佢 UBX 佢有一个类似风车嘅吹，我听见吹到火火声，哇乜咁夸张啊吹到， 系噶嗰日都。喂，總之個天好暗啦，就算係明明係應該係就算落雨好光，就算落幾大雨幾大風都有翻啲光噶嘛。但係嗰日連啲下午嘅時間都好暗，暗到好似夜晚黑咁樣咯。至少我哥喺屋企就睇到咁嘅感覺啦。至少我就 依我自己嗱，我睇幾招web 嗰啲 view live cam 啦，老抽嗰幾支咧就老隻。影住老秋嘅近住，即系老秋正火车站正门嗰支就唔系好觉，因为嗰附冇树啊。但系 UBIS 嗰支就好觉，听嘭嘭声嘅。跟住影咧，跟住影池袋咧，即系唔系影摄局啊，即系嗰十字路口啊。啲人话斋， 哇，未試過咁清靜嘅白白天嗰度， 未試過冇人嘅嗰度。 但係好嘢喎，唔係冇人喎，係仲有人喎。哇，你阿生，你依個時候仲出嚟行，咁猛，仲踩單車行，哇，好危險喎。其實依情況係，但係真係嘅。跟住咧，我整啲地其他地區係正咯，即係例如話係影啲海邊嗰啲咧，狂風暴雨嗰浪咧打落去咧，好悲壯啊嘛，去到。 系啊，之后个个又喺度扮西村贵家，个个都喺。 依依个风其实我睇啲地图咧，当初大到系成个日本都包晒咁滞嘅去到。 嗯，但系我啲朋友话，即系我啲朋友有佢喺加拿大嚟啦，佢今晚都咁巧呢几喺嗰几日就去咗大阪啦，大阪嗰边又冇事，净系东京嗰边有明显地出现、 大阪就意外地系因为佢好妙嘅。我睇我比較個大阪啲 live cam 同埋京都 webcam， 京都嗰支本源紙嗰支 webcam 咧就出嚟嚟嚟喐嚟喐去吹到，但係咧大阪咦唔係好勁做大阪，我睇大阪啲 cam 又即係嗰啲 cam 我見到咦又唔係好嚴重啫喎吹到，但係關東崎區地區咧就真係好大鑊啦，幾因為好嘢㗎嗰日。YouTube 咧，好多人 YouTube 玩 YouTube 亦都玩埋嗰啲咩九宮格市場直播，將幾支Weather News 咧個網站嗰個頻道啊，將幾支Live Cam 嗰個天氣報咧全部播曬一齊，就比較個幾個地區嘅颱風情況。 哦， 係啊，吹到平冧嘅，吹到黑曬個天，跟住吹到平冧啲雪飛嚟飛去，因為佢海邊咧嗰幾支 Cam 又所以特別有 feel 嘅嗰幾支係。 嗯。 因为其实今次情况就去到一个就是连我哋啲唔系喺当地人都觉得系好夸张地步，即系吹到啲嘢吹到反晒啊，塞晒啊咁即刻嘢去到。嗱你知啊？ 反晒都冇乜嘢啊，最大都系啲水浸问题严重到比上次咁高啫。 因为水浸其实东京水浸严重就 反噶啦。 东京水浸严重中，东京你见到你 feel 到嘅话？ 我冇可能会出街咧嗰日，你咁问我为难。 但系问题你问题就系你自己收到嘅情况啦，即系 冇我蒲开嘅地方冇乜嘢咯。 唔系咁你同事啊，咁问下你系想打工同开工同事啊？你同事点样睇呢啲台风情况系？ 唔系我有个同事系佢自己住嗰边浸晒水咯。不過佢屋企好似話喺奇玉啊，奇玉嗰邊好大鑊啊嘛，佢嗰邊浸曬咯。 因為奇玉嗰邊係低低佢低嘅佢嗰地佢海拔地嘅低啊。 嗯。 所以奇玉 所以佢特登請人嫁翻去祖家度。 係啊，因為 唔知要做啲咩啦，總之佢要請假嗰日啊。 啊！一奇玉嗰边系嗰个海拔低咧，水浸水，所以点解奇玉佢有个地下供电啫？即系当初奇玉嗰个地下降水路咧，排就方便排洪啫嘛，就因为佢嗰个河川多啊，佢又起个地下供电就排水，就系、是、一旦台风打水浸嘅话咧，嗰度你唔整个大型嘅地下排水道嘅话咧，嗰个一定浸硬噶。 所以今次唯一拍蒙面超人而存在 嘅，咁唔知蒙超人噶，嗱蒙超人拍过拉战队又拍过，咪好多 MV 都要拍嘅，咁啊唔净系拉打嘅，但系嗰度真系今次又系发挥咗功用咯，嗰次水浸唔严重嗰度，即系其实甚至夸张到啲人访问嗰、地下水降水道嗰负责人，佢当初担心就系、是、喂顶今次个风咁大顶唔顶得蒲噶，结果顶得到冇事，冇濑嘢。當咗機機，當然係佢哋前一人擔心就係分咗完果都頂唔住，啲水太多，結果食得到咯，叫做 O、OK, 叫做執法，即係抹下冷汗。但其他地方大鑊啊，啲排洪咧搞你咁氣啊， 一排冇辦法嘅。但係有啲奇怪就係嗰日係星期六嗰日好大雨之後咧隔咗一日咧就天晴喎， 打完風 再隔多日咧星期一咧。又落翻大雨嗰、那個搞事， 啲颱風式嗰種咯，因為颱風一走佢即係熱空氣帶走咗，將大問題就係帶走咗之後，咁本來雨雲帶未翻咯，颱風打完嚟都落雨噶。呢樣嘢我喺香港打慣風人嚟講，好太了解呢樣嘢。通常打完風之後，通常都好少話會即刻陽光普照，同埋即係我可以睇翻Vicky 裏面嗰個颱風路線圖啦，佢嗰個颱風路線圖就嚴格嚟講，係啊，我知點解落雨啊，因為嚴格如果颱風係經過靜江嘅， 已經喺個線圖啊。即係個颱風眼喺嘅，即係穿過咗穿過咗關東地區，跟住睇先。我嗱，佢穿過咗，佢直情喺穿過咗首都圈啊，即係穿過東京啊。如果冇錯，我呢個穿過首都圈，跟住喺先，跟住經過仙台就即刻出翻去離開咗東京，離開咗日本。所以東京我諗係嗰係啱啱嘅颱風眼，有可能係咁嘅情況。 嗯，因為至少。至少我問題不大啦，我只係同你講。 咁你翻工，你同事有冇話有災情嘅同事？ 咪就係有兩個，佢哋住嗰個位置比較入曬水咯。之後有一個同事就話要特登長期逗留喺呢個二樓度唔落地下咯。 地面浸曬。 系咯，因为佢话佢跟佢嘅讲法，嘅地面浸晒咯，我冇 detail 嚟问有几浸啊！ 唔好唔敢啊，呢太伤心啦！不如你当因为东京集，因为其实东京你真系我有个当初我喺网上都问你啦。东京其实集，因为东京其实应该就唔大问题嘅。东京就我都好难想象到新宿会水浸，但停电严唔严重？停电 边度啊？ 停电啊，严唔严重？东京或者系关东地区？ 新闻社好严重咯、啊。你根本上唔知道有幾多十萬户被咩由江東區到新宿區到成個圈都講到有好多咁樣咧，即係我有個朋友喺福岡嚟，之後佢唔知佢住邊個就唔係好似唔係福岡，省啦冇理，總之唔係東唔知點唔係東京嗰邊嚟，總之講即係關西嗰邊嚟啊，之後佢要去避難咯，佢 upload 咗相話唔知去咗啲唔知教堂咁嘅地方避難。 咁嚴重， 好搞笑 哦！因為今次 我唔知佢嗰陣時 stay 喺邊，我冇特別問佢。咁但係佢係要特登避難，咁激動要避難啊！但係雖然咁啦，都係嗰句啦。我好幸運地，我住嗰個區冇咩問題咯。 係，其實今次幾搞笑嗱，而家睇翻Wiki 裏面啦，10月18號嗰個資料啦，寫最多人咧就係福島縣。即系多咗多难辅导员就系，唉，因为好就系，因为如果睇翻嗰个路线图咧，其实个台风系直接铲个辅导员嘅，咁辅导员就相对讲比较，即系佢喺啲山区多咧，一落雨嘅话又浸晒噶啦，又系冧山泥嘅。其实因为讲真，通常呢类嘢就冧山泥，尤其是你知啦，好多屋村嗰啲乡村咧系起喺嗰啲山区啊嘛，一冧山泥，成条村突然间成条村唔见咗噶啦，可以去到，所以其实都几，同埋好多又系咩成架车冲咗去啊嗰啲。所以福島縣今次最大鑊嘅工程員咧就係、是、啊，啱好正喺正嗰個颱風嗰個路線圖，工程員13個大第二，反而東京就冇喎，東京真係冇人死到喎，即係執翻清楚喎，神奈川有7個，神奈川啦， 神奈川有 七，係啊，神奈川有7個，因為近海，係啊，跟住其他經過就冇乜啦，咁咧就即係其實主要即係最大災情就真係東北縣東北區咯，岩手兩人。工程13個，福島26個，慈城縣2個，旗木縣就4個，群馬4個，算係千葉縣都係1個。即係福島縣係重災區咯。神奈川係最多，算係第二多。神奈川係就死人唔算多7個，但係佢輕傷多34個。 哦， 近海邊啊，可能係。不過其實呢類嘢咧，呢兩天災咧，大城市可能真係大城市咧，可能高樓大廈多，但係相對嚟講，其實反而比較安全啲。 我都唔係好高樓大廈嘅啫，我一樓喎。 唔係佢唔係高樓大廈，佢本身擋咗風啊，佢減低咗颱風直吹，即係嚟話咧，你伸縮咁樣高樓大廈多嘅話咧，啲風會比其他大樓擋咗嘛。相喺呢個情況係，即係香港咁樣，即係其實最麻煩就係咩？當你附近冇高樓大廈咧，啲風一食嘅話咧，你平房咧係成座吹嘢，可以成座吹嘢嚟嘅。 即係舊嗰日講都叫做地震啦、 啊，大震 小地啦、啊， 地震 即係乜勁啊？ 地震大家就慣曬㗎啦。講真，喺你住廣州，你住喺日本啊，4級以下地震你唔會留意㗎啦。 打風加地震另一樣嘢嚟噶嘛？ 咁啊真，但一般嚟講低過四級以下嘅地震，你都係你覺得喺度求其啦，濕碎啦乜嘢？但係四級以上，但係颱風咧，都係就理氣啲咯，因為又未超過嚴重，因為講真喺咁嘅情況之下，爭唔爭個地震都冇所謂噶啦，其實。 嗯嗯。 嗱，講數嘢我睇，因為我喺啲網上睇到個人嘅。 扫啲去买嗰啲扫啲法咧，好妙喎、啊！有睇啲有扫剩咩啊？扫剩啲韩国辣杯面，啲人就话反韩咯。我心谂，梗黐线咧！你要买辣杯面食，做紧咁粮食噶？ 呢、這个冇违意喎，杯面唔系，其实杯面赖低咗好多噶，其实。 一唔系杯呢样嘢咧，就好多人唔明点解就因为杯面咧，应该咁讲就系杯面本身就唔算系好适合做应急粮食嘅。 灾难食杯面系一件好高难度嘅事嚟噶嘛？边有哪有水，哪有热水啫？ 嗱居民嗱，我睇过啲，我即系翻查啲日本嗰啲即系隔日防灾咧，其实杯面咧系可以用冻水浸嘅。湿耐啲啊！ 我见到有人教喺 Twitter 度浸25分钟啊！ 十几分钟得噶啦，十几分钟得噶啦，硬少少十几分钟得噶啦。但系杯面系相对讲系比较麻烦，因为始终冷杯面系比较难揾，难少人会有去食冷杯面。热杯面嘅话，你喺防灾时候系好难揾到热杯面食噶，你边度搵水啫？你连电都冇啦。所以通常咧，所以通常就买咩饭团啊、干粮啊、面包咁样咧，呢啲系最好。 所以咪冇晒咯，啲面包咪几日都 系啊！面包你个数你系几数几耐先有货啊？数咗 唔系日日都有货翻嚟嘅，只不过系数得好快咁解啫。 即系即手即 系好似好似咪即系当然啦吓，我冇留廿四小时喺个喺间铺头度噶。只不过个即系你放 lunch 又见冇晒都 make sense 啦。之后放 lunch 一段时期再落翻去嘅，即系。你會做下嘢，之後你突然間肚餓，你會打算去間便利店買嘢食噶嘛？ 跟住 嗰度又嗰度都冇曬喎。咁仲要我而家做緊嗰間隔離有個類似超級市場嘅嘢啦。即係裡面係哇，嗰個裡面好似饑荒咁樣咧，大家好似買好似清曬間鋪頭裡面可以即時食到嘅嘢咧，即係我想唔想咁激動啊？唔係咁大鑊嘅想法啊！ 即 係唔知啦。 即係香港一樣嘢咧，其實香港人咧有習慣就係咩咧？通常打風時候咧，總之有機會打到風球咧，就瘋狂地搶去 supermarket 啊，買曬嘢。即係通常呢個嘢我 咁誇張咩？香港 都有㗎。我老豆成日吐，我老豆通常都一吐槽就係、是：你打半日風啫嘛，先買咁多嘢啫。但係呢個我叫儀式嚟嘅，就係、是、總之就唔好咁多，半日係咁買嘢嘅屋企食飯。啲儀式嚟嘅，我叫儀式嚟嘅。所以其實講真，香港打風，就算好似舊年山竹咁誇張咁勁啊，都未去，都未咁嚴重啦。但係啲人照買嘅，即係唔係去？其實香港係好少去出到話，即係會叫饑荒，即係應急糧食呢個概念咧。香港係冇嘅，香港純粹叫咩？就趁虛嘅啫，即係費事落街買餸，趁虛咁樣啫嘛。 大家都係。 嗯， 好开心地有八号风球打过嚟 咯，系趁虚，即系叫趁虚，即系纯粹趁虚现象啫嘛，即系叫做大咁大家系啊，所以做咗趁虚啦，咁你打风嚟又出，你走出去睇风啊？ 冇啦，我无聊， 因为都傻， 咁无聊， 因为我以为走出去新宿睇下情况点先，你有佢住新宿， 冇咁特别做啲咁嘅嘢喎， 即係好多人走咗去睇，話哇佢未完完，有啲人咧就新打風嘅嘢走去新宿站睇，跟住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原來新宿站係咁簡單嘅。 咩事？其實新宿站係咁簡單。 因為新宿嘅，因為新宿車站咧，大家成日話佢咩八陣同迷宮嚟啊嘛，你入咗去翻到出嚟啊嘛，跟住可以入去睇，不過原來新宿咁簡單㗎，原來呢條路係一望原來新宿站呢度可以望到嗰度㗎。跟住大家先快到就係由新宿站複雜原因係咩？新宿站入旁時候都咁撚多人。 嗯， 即系大佬，新宿站你知新宿站噶啦，系日基本上除只要开站到山站嗰一刻，都系任何时候都人山人海啊嘛。 系啊。 咁大家系俾人搞到好似好复杂，原来即系咁简单嘅。即系有就系空无一人嘅车站咧，即系拍鬼片嗰啲车站咧，啲相咧非常过瘾嘅睇落去。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系新闻就系、是、独角兽高达冇事咯。 好咧。這個是完全是屹立不倒地站在大地上的高達， 因為我以為因為講真就是這類我觀到咁足料啊，因為通常這類車站呢，這類裝飾品呢，因為它為了方便搬運呢，通常空心的嘛，因為空心的話就是什麼你有什麼維修這樣你容易搬嘛，你可以完全沒有動過的，即表示你實心，哇，那你怎樣搬上，那你用什麼料做啊，大佬，即是裡面這些很堅料 鐵 即系里面好激烈。 佢仲要做个即系佢仲要四十周年做个识喐噶嘛？咁我哋期待佢做嗰个识喐。 啊！但系一睇完就哇，真系好 Q 重喎、啊，真系。因为咁即系吹都吹唔喐佢去到。 嗯， 算系几即系有啲小意外惊喜咯。呢样嘢就系佢冇咗。系啊，嗱，讲开就系、是，因为嗰日咧就我朋友，我女朋友咧就嚟日本睇 show 嘅。其实日本呢类咁嘅除呢类咁嘅 show 打风取消多严唔严重咧？啲动画 show 严严重、 啊。因为我所知道有 几好似有好多取消嘅，大家你但系你一瞬间问我，大家谂唔起添。 因为我所知嘅有個 嗰日好似有幾個 show， 但係俾人 cancel， 但係因為打風所以 cancel 嗱，我所知道咧，有個喺有個啲同人 event 咧喺波西搞咧，就結果就因為搞唔成，就結果成班同人數咧就喺屋企喺屋企搞 event。 啊，我記得原本12號即係真係打風嗰日係Final Fantasy Brave Exhibition 嗰只 game， 佢原本係喺老秋搞四周年噶嘛， 嗯 ，cancel 咗咯，因為打風。 係啊，跟住13號 Big C 就有個同人 event 嘅，又 cancel 咗。至於喺得到每年得到春一年兩三次嘅或者阿 Sobi 咧嘅 FGO event 又要延遲一個禮拜，變咗今要2月25號延咗兩個禮拜。 個延到都好啊，有啲係直情 cancel 咗之後就冇嗰件事咁樣 嘅。因為 cancel 因為有啲麻煩嘅，因為其實有啲 event 咧一你唔係話你想延期啊嘛，因為你是場地啊啲演出者嗰個檔期咩，佢嚟玩八之後 Sobi 咁樣，本來係預定三個嘅，結果係始終未可以撞咗期，結果得翻阿直田同埋川城兩個。 嗯， 依啲咁嘅嘢 都係冇咁大事嘅。 啊，假如咧，嗰、那個入喺上嘢，嗰、那個好廿碼圖二咧就冇就完就順利就順利舉行，冇延期。即係佢避開咗，叫做即係華山神落咯。依嘢，因為其實呢個二咧延期就好鬼麻煩嘅，其實係你咁起，要搞到一係頭都赤埋。同埋而家你成個禮拜，其實而家日本情，因為我喺依好似我而家因為我睇日本新聞咧，其實依個成個禮拜仲係喺度搞緊嘅喎，應該情況就係。 都系噶，好似有好似感觉上好似有好多嘢未好正常地 function 得到咯。我估你即系正如头先我所讲，好似仲有啲便利店，好似仲有啲货唔系好流畅地可以，即系冇即刻补，冇即刻补，唔系咯。好似发觉你好似每次去亲都发觉有啲嘢系冇晒咯，会好似补几个补唔到咁样嘅感觉咯。有啲嘢， 因为以前过啦，因为其实。打風咗成個禮拜，所以我就要問一下你就係、是，其實而家喺呢個禮拜即係東京啦，以東京情況喺度咧，其實佢嗰個影響仲係仲有幾多仲係影響緊咧？即係你覺得仲係喂唔掂喎，仲未搞掂咁樣的個情況咧？你 feel 到啦， 但係以我生活嘅角度嚟睇，係個問題係唔大嘅。 停電停水的情況嚴唔嚴重啊？你睇新聞啦，即係你望下新聞啦，或者係啲媒體報道啦。 最嚴重咪就係嗰幾日咯，咪就係打風嗰嘅咯，六日咯。 嗰三日。 但係嗰三日放假啊嘛。 哦，係啊，嗰三日本放假。 咁嗰三日放假嘅話，咁 the worst scenario 都係大家冇咗一堆娛樂啫，對真係真係所謂即係。唔知算唔算叫促進經濟，但係真係做嘢嗰班嘅影響唔係太大噶嘛，其實。 因為日本係冇颱風假呢樣嘢噶嘛。 係啊，日本冇颱風假啊嘛，唔係佢咁啲公司會同你講話，如果你翻唔到就唔使翻咁係。 大佬啊，喂，呢個係我呢個係我依家以前我做節目都講過就係、是、日本呢個颱風假呢個係好微妙嘅問題噶嘛，就係、 是、 翻到就翻，翻唔到翻，喂大佬啊！你同一間就係要用，即係舉用你例子就係、是、你可能你翻到，你同事翻，你乜嘢同事想翻想唔翻，但係喂咁你翻到，跟住你阿頭喂你都翻到喎，點解佢翻唔到啊？咁你就好尷，咁你就好耐啦。結果就咩？你想唔翻，但係冇得唔翻，焗住硬翻。呢樣嘢其實日本台風假呢樣嘢好多年前，我同我即係我喺日本讀書嘅時候，我同我老師問佢話：日本有冇台風假？話冇㗎。我啱啱就冇台風假，喂大佬好麻煩嘅喎，其實依樣嘢，特別係遇到依類咁嘅超級颱風，即 係佢會早放你走咯，但係佢好少可會完全地同你講話，哎今日太大風啦，唔使翻工，好少有咯，我冇試過咯，啊唔係，諗下先，阿杜力都好少少嘅， 佢會 sending 個即係神就會 sending 個 email 俾你睇。如果你發覺你翻唔到工作，翻唔到工作算啦。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有憂啦。啊，呢個係一個 annual leave 啦，唔會係工咩啦。咁但係再唔係就係你翻到去之後，佢同你講之後佢發覺太大雨、太大雪、太大風、太大乜都好，就兩點開始放你走咯。阿杜同世家嗰陣時候，我發生咗啲事，發生過唔少次。我記得有次我特登，頂，即係有次大雨，因為嗰個好似好壞大雨，咁實情上個雨唔係好勁嘅啫，我覺得。咁之後即係又好似完全喐唔到啊，咁又喐唔到啊，即係等飛的翻公司啊，咁飛的翻公司之後做嘢，即係之後我飛的翻去都遲咗大概15分鐘到。之後我翻到公司做咗陣嘢之後，即係發覺好多人都翻唔到工，因為咁之後內部啲個人事部 department 嘅人都 send email 過嚟講話啊，今日太大雨啦，所以喺好多地方都 浸曬 車啊，浸曬，唔知未到浸曬，總之好多交通方面唔方便啦，有好多線停咗啊，好多乜鬼乜鬼啊，咁大家請喺14點之前就走啦，咁樣咁之後係。总之唔使翻咁辛苦。 咦？咁其实船界讲斯格瓦阿拉斯算系几好喎？呢方面，即系佢喺员工嗰个安全系数啦，即系安全嗰个安危咧，放工方面其实算系做得好嘅。 咁又唔系？我估因为即系旧世家啦，即系我做旧世家嗰阵时系喺奥多利嘛，大佬。羽田機場嗰邊啊啦，好遙遠啫嘛。咁如果有啲人住得更遙遠嘅，咁佢可能佢來回要一個鐘頭以上，唔係即係去要一個鐘頭以上嘅。咁可能佢要早啲走係無可厚非啊！嗰啲就 呢個係麻煩啦。 阿德洛就唔知道，阿德洛可能比較感覺上比較有人性咯。我唔知係咪咁啦。 你而家喺邊度開工啊？而家個 office 我都係 from soft 咯。 哦，邊區域啊？大致上啦， 大致上我点形容？我唔识读嗰两个字喎。 唉，算啦，即系总之都系你屋企，咁你屋企离公司远唔远先？ 好近。 哦，咁即系东京市中心啦。 都系市中心区嚟嘅，大概坐京王线10分鐘就到 咯。哇，有真系急咦系啊！你是享受緊啲連香港人都覺得離譜嘅離譜嘅優勢，10分鐘翻到屋企。不過呢個就係即係今次又可以台發講下呢啲所謂叫做打風放大風鏡啦。因為其實我所理解咧，即係吹開就係、是、日本喺處理應該講係東京人咧，對呢類所謂叫做台防災，佢一台防一遇到大災難咧，佢應邊嚟？ 撒沙茨卡咯，撒沙茨卡，你覺得喺邊度？涉佢寫係涉谷區嗰邊咯。 哦，係我知邊度，大約嗰頭位置啦。因為其實咧，嗱，即係東京人咧，其實好奇怪嘅。東京咧，每一次又好似一隻遇到啲稍為誇張少少嘅天災咧，佢理咁屁嘅。佢落雪咁樣，嗰啲落幾下雪咧，哇！成日東京又話成日又話封閉，又話乜又話密。 唔係咁真係堅大嗰陣時真係堅大嘅嘛，喺日本嘅角度嚟講。 唔係喺東京人 加拿大嗰啲嚇，呢啲叫大。 唔系，即系 我系咁讲嘅，咁但系日本喺以东京嘅角度嚟讲，嗰场雪系坚大噶嘛，你可以堆到雪人噶，一个小型啦，唔系好大个啦。 即系我即系北海道人嚟讲，东京嗰啲根本唔系雪，唔系落雪啊嘛。 嗯。 即系嗰啲，我对于我对北海道人嚟讲，系夜晚铲晒雪，第二朝5點你开咗道门啊，点解开唔到啊？嗰種程度先叫我應該呢種程度先叫大雪噶嘛，同埋喺北海道，我喺北海道讀書嗰時候，我落雪嗰時候，我問我老師，落雪落到咩程度先唔使翻學啊？係話點都要翻學，總之係、 要咁嘅咩？ 冇假放嘅，即係冇落雪假嘅，除非學校話，除非學校埋咗。 OK， 跟住話嚇，係咪即係我問佢啦？点系咩情况之下先要先至唔使翻学啊？ 学校卖咗咯。 我 啊， 卖咗嘅定义即系咩？ 俾钱卖咗啊！即系俾钱卖咗，即系俾钱卖咗，开唔到门嗰种啊。 Okay. 而呢个讲法最初以为好夸张，但系咁我间宿舍每日落咗大雪嘅时候，起码成尺啦。 嗯， 即系呢啲情况之下，咁间学校卖咗，似乎唔系呢个唔系笑话嚟嘅。我哋以为讲笑系，似乎唔系笑话 都。 嗱，东京嚟讲就系嗰两三公分算鬼数，但系东京嚟讲就已经可以见到东京人咧，哇！又话跌伤，又乜又乜，跟住打风。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十岁啦，呢种台风，但系东京就好似哇，好似世界末日咁样。但系东京反而冇事，最大镬就福岛县啊、宫城县嗰几个啫。 咁好明显，咁毕竟都系市中心嚟嘅，咁当然地就。要將最高防備力嘅嘢全部擺曬嗰度噶啦，冇正常嘅。 咁係，即係叫就係我真係我對呢啲見即係學見慣颱風、見慣颱風落雪嘅人嚟講，東京人係一大驚小怪嘅啫。我覺得就即係啦。好啦，咁大致上其實差唔多啦。因為其實而家日本做啦，因為其實日本而家仲好多嘢，新幹線有呢種啲交通仲未搞得掂。又最大嘅 咩？而家再嚟两个风啊嘛！ 我觉得呢个就应该唔系好，即系睇我睇嗰个两个风，应该就唔系打，唔系嗰啲佢有咩威胁嘅情况嚟嘅。嗰两个风就 只系写二十同廿一号嚟紧咯。 系，我觉得呢两个就唔系大影响，即系唔系我又唔会太担心嘅。反而真系俾真诶，反而就而家你都唔知点算，因为其实而家青森县嗰啲火嗰新干线咧浸全部浸晒水咧，几都几大镬。 嗯， 嗰筆數 佢喺度隔咗一日之後都通翻， 但係就係佢車車 唔係嚴重到嗰個地步， 但係佢啲車浸曬咧，即係你車卡唔夠都變咗，即係都幾係嘢嘅。好啦，咁今個禮拜閒扯揾咗阿秋蘭姐幫我解，即係報告下日本情況。好啦，咁今個禮拜 其實我都冇報告啲咩，其實冇乜嘢喺角度嚟講就 咁唔同嘅，咁即係講下你睇到市面情況啦。好，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